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邹市明是两届奥运会拳击金牌得主，2016年他呢击败了南美冠军，获得了 WBO 国际赢量级特设的金腰带。最近啊，他有了新动作，邹市明春蕾体育教育计划及奥运金牌十周年慈善晚宴活动在上海一号运动中心展开。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两届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拳坛了，但是呢，在上海开设了拳击中心之后，他开始呢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两届的奥运冠军 two time 啊，非常容易，两次哈、啊、two 加 time 合到一起，中间加一个横线哈、啊，做一个复合的形容词 two time Olympic champion boxer 拳击冠军啊，这个 box 啊，这个盒子后面加个 er boxer。邹市明 is reluctant to bid farewell to the ring， 他非常不情愿、啊、不得不、啊、reluctant 表示一个人呢非常勉强的 reluctant 表示一个人心不愿意、啊、就不太愿意做某件事情， 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后面呢跟谁谁谁说呢再见， bid farewell这个词组我们讲过，非常的正式，表示说跟谁谁谁道别再见哈，后面加一个 farewell， F-A-R-E-W-E-L-L， bid farewell to something 哈，表示跟谁跟某件事情呢说再见哈，说拜拜哈，用这个词。后面跟的是 the ring， R-I-N-G， 同学们小心了，这里面这个 ring 不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戒指哈，也不是说我们戴的这个耳环这个 ring， 而是指呢拳击比赛的这个拳击台哈，叫 ring。 因为呢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哈，它是呢在一个场地呢中间，然后呢高出一块，同时啊用这个绳子呢四周给它围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呢用这个 ring。 另外呢这个 ring 还可以表示我们溜冰滑冰的那个场地，大家想一想，那么那个场地呢也是说用一个东西呢给它围起来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联想一下体育活动当中很多呢围起来的这些场地呢用这个词 ring 来表示哈。 But it's starting to place his hope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把希望放到了年轻一代身上， younger generation。 同时前面这个词组啊啊，同学们简单的记一下哈，不难， place hope on， place hope on， 把希望放到谁的身上。那么大家可以呢做一些句子练习，比如说父母哈、啊、把他们的希望放到了孩子们身上， parents place their hope on their children。 好，我们继续聊。 After opening his boxing center in Shanghai， 那么他在上海呢开设了一个拳击中心， a boxing center in Shanghai。 那么除了哈训练的设施和拳击的场地外啊，一号体育中心还设有餐厅、屋顶酒吧和办公区域。好，那么看一下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哈，我们学过很多的介词词组来表示啊，一表示 besides 啊，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还有呢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to。 今天我们换另外一个词组叫 apart from， part 我们知道部分，前面加一个 a， apart from 也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apart from training facilities 训练的一些设施， and the boxing ring，刚才我们讲到了拳击的那个场地用的这个 ring 这个词 R-I-N-G 哈，我们再强调一遍 boxing ring。 The number one sports center also has a restaurant， 有餐厅 roof bar、屋顶的酒吧哈，这个屋顶酒吧叫 roof R-O-O-F and office area 办公区域。在上海国际拳击峰会举办期间，该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拳击仪式，宣布呢对外正式开放了。这 center announce its opening， 宣布一个正式的开业， announce 宣布它的开幕开业啊， announce its opening at 后面跟着是 at a boxing gala。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啊，同学们记一下 gala， G-A-L-A， 它呢往往指那些特别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哈，同学们特别熟悉的春晚哈，我们可以叫 Spring Festival Gala， during which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Boxing Summit was held， 上海国际拳击峰会哈，用的是一个 Boxing Summit、was held。 那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到，他们这个团队啊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筹建这个中心，同时啊他参加了哈、参与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包括非常具体的比如说电线的铺设和空调的安装。那么该中心啊将作为拳击文化交流、青年训练和公共健身的一个平台。 We spent a whole year putting this place up， 这里面提到了我们特别熟悉的或者呢在考试里面经常考的一个语法现象，叫 spend 加时间后面跟这个动词的话呢，要求跟这个动词的 ing 形式啊，因为这个 spend 这个词如果按照语法规定来讲需要加介词 in，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往往会把这个 in 呢省略掉，所以说大家会看到后面直接就加这个动词的 ing 形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句子哈， We spent a whole year， 其实说全的话呢应该加一个 in putting this place up， 但是呢省略了，直接加的是 puttingthis place up， 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哈，用这个 spend 后面加时间，动词呢加 doing 的这么一个形式，后面又跟上一个词组呢 put up， 表示说把一个东西给它建起来立起来，它就等同于呢 establish set up found， 可以指一个机构一个大的建筑啊，给它立起来给它建好。那么常常呢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三个词组。He said, I took part in everything, 啊，每一件事情啊，我都参与当中， inclu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ity, 包括呢电线的铺设哈，叫 electricity 我们都会，前面有一个安装这个词啊，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这个词啊往往表示说这个家电呢或者说一个设备的安装，对我们家庭来讲比较常见呢是指我们说这空调需要呢 installation， 以及呢一些需要工人师傅呢来登门服务的这些东西呢会用这个词 installation， 它的动词呢是 install， 以及呢 air conditioner 哈，后面讲到了空调的一个安装哈，都需要他亲自的参与。The center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作为一个平台它能够提供服务。那么这个句子结构 serve， 首先呢是某一个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功能哈， something serve， 后面它的定位呢加这个词 as， as，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 something serve as 作为什么样一个很好的东西，比如 something serve as nutritious supplement， 大家喝的一些保健品啊一些说饮料等等可以做一个替代品哈，那么提供相关的服务，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serve as 这个词组。后面跟的是 a platform of boxing culture exchange， 拳击文化的一个交流， youth training 青年训练， and public fitness 以及呢公共健身平台的这么一个功能哈，用的是 public fitness， 这个 fit F-I-T 呢它表示一个人的身体非常的均衡哈，特别的健康，后面叫 NESS fitness， 所以合到一起呢一个公共健身的平台。邹市明的公司的总部啊也设在了该中心，去年他创建了一个拳击品牌中国拳击联盟，现在拥有大约20名合同或签约的拳击手，他们中的大多数呢都是由邹市明啊亲自呢挑选出来的。邹's company is based at the center， 设在这个中心。 He created a boxing brand China Boxing Union last year， 他创建了一个品牌一个拳击品牌，用的是 boxing brand， boxing brand China Boxing Union， which now owns about 20 contract boxer， 有20名签约的拳击手，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和对方有合同的关系，用这个 contract boxer， most of them were selected by 走。那么他们绝大多数呢都由周世明亲自呢挑选出来。当中心举办比赛的时候呢，这些签约的拳击手呢代表中国拳击联盟哈参加比赛，剩下的时间他们是拳击教练，那么可以呢帮助大众呢进行拳击的训练。 When the center host competition, they are boxer representing China Boxing Union。如果举办这个比赛哈，用这个 host H-O-S-T 我们都学过哈，举办主持人哈，用这个是 host competition， they are boxer representing 代表了 China Boxing Union， the rest of time 其余的时间 they are boxing coaches 教练，这个字 C-O-A-C-H、哎、同学们接下来 coach 它还可以指呢足球篮球哈，大家比如说看比赛的时候某一个教练上镜头了，下面会有一个字幕，他是什么什么教练，用这个字 coach C-O-A-C-H。 另外该中心啊计划为公众啊提供拳击课程，并为未来的拳击手和裁判员提供训练。我们知道呢这个地方不仅仅呢提供拳击手的一个培训，还有呢一个裁判员哈，那么这一个拳击比赛这个裁判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The center plan to provide boxing courses 拳击课程啊 boxing courses for the publicas well as training 啊，用的是 as well as 来替换这个 and， 同学们呢一定要习惯或者是熟悉这个词 as well as 和这个 and 之间哈，可以在以后的口语和写作当中呢进行呢适当的切换。 training for future boxer and referee， 拳击手我们都会了哈，这个 boxer， 那么这个裁判员呢用的是 referee R-E-F-E-R-E-ER-E-F-E-R-E-E referee 哈，周世明说啊，拳击哈对他来讲是他的一切，但是他不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一辈子呢只喜欢一项运动，同时啊他也希望呢所有的孩子呢都能参与到更多的体育项目当中哈。 Zhou says boxing was everything for him 啊，表示一件事情对某个人非常的重要，就可以说呢 something is everything for somebody。Though he doesn't want his children to devote all their life to one sport， 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呢 devote 表示奉献投入哈 ，devote all their life 他们一生他们的一辈子，后面加介词 to something 一项运动 one sport 这个词组，同学们接下来 devo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周世明认为啊，拳击比赛哈不仅仅呢是这个淘汰出局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对男孩子来讲哈，他认为啊这是呢展示勇气和力量的一种方式，对于女孩子来讲拳击啊也可以适当的练一练，因为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同时还有个更好的一个功效呢，它是呢一种啊自我保护的方法，大家比如说特别女孩子啊在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话，如果会拳击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防身的一个手段。 Boxing is not only about knock out， 哎，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 knock out K-N-O-C-K 表示踢的意思，或者是撞倒哈，加一个 out， 那么合在一起呢 knock out。 另外呢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两个字母单独提出来的话呢，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熟，叫 K 和 O 哈，表示一个人出局了哈 K-O。那么拳击比赛呢它有一些规则，比如说一个人 down D-O-W-N 表示一个人倒地了，并不表示一个人，裁判员这个 referee 会给他十秒钟的时间，如果他能够站起来的话可以继续比赛，所以说一个人 down 并不表示他的一个 failure， 但如果一个人 out， 那么这个人表示说已经认输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词组呢， someone is down but it doesn't mean he's out， 这个人被击倒了但并不意味着呢他认输了啊。所以同学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词可以表达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意思。好，那么看一下对男孩子来讲， for boys it's a way to showcase courage and strength，哎，两个词，一个是一个人的勇气 courage C-O-U-R-A-G-E 我们讲过，第二个呢力量 strength S-T-R-E-N-G-T-H 力量，合到一起呢勇气和力量，前面用的动词呢是展示啊，用这个 showcase showcase S-H-O-W-C-A-S-E showcase courage and strength。 For girls It's also a good sport. 也是呢不错的一个项目。很多女孩子认为呢拳击呢不太雅观啊，那么打的呢比较野蛮，但是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同样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a method of self-protection， 自我保护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用的是 self 自我加一个 protection， self-protection。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wo-time Olympic champion boxer Zhou Shiming is reluctant to bid farewell to the ring, but is starting to place his hope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fter opening his boxing center in Shanghai. Apart from training facilities and boxing rings, the number one sports center also has a restaurant, roof bar, and office area. The center announces opening at a boxing gala during which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Boxing Summit was held. We spent a whole year putting this place up,says Zhou. I took part in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ity and air conditioners. The center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of boxing culture exchange, youth training, and public fitness. Zhou's company is based at the center. He created a boxing brand, China Boxing Union, last year, which now owns about 20 contract boxers. Most of them were selected by Zhou.When the center hosts competitions, they are boxer representing China Boxing Union. The rest of the time, they are boxing coaches, says Zhou. The center plans to provide boxing courses for the public as well as training for future boxers and referees. Zhou says boxing was everything for him, though he doesn't want his children to devote all their lives to one sport. Boxing is not only about knockouts.For boys, it's a way to showcase courage and strength. For girls, it's also a good sport and a method of self-protection.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长颈鹿不会跳舞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giraff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关于一只长颈鹿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Can you dance?你能跳舞吗？ How about a little giraffe? 那小长颈鹿会不会呢？ Can the giraffe dance? I don't know.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find it out.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iraffes Can't Danc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长颈鹿不会跳舞。So imagine that lovely moon is playing just for you. Everything makes music if you really want it to. 所以想象一下，这可爱的月亮正是为你而歌唱。如果你真的想的话，一切都会创造音乐呀。With that, the cricket smelled and picked up his violin.Then Gerald felt his body do the most amazing thing. 说着蟋蟀微微一笑，拉起了他的小提琴。接着 Gerald 突然有了感觉，身体啊随着音乐跳个不停。His hooves had started shuffling, making circles on the ground. His neck was gently swinging, and his tail was swishing round.他的脚开始在地上打起了圈，在地上画出了优美的弧线，脖子轻轻地晃动着，尾巴也打起了圈。He threw his arms out sideways, and he swung them everywhere. Then he did a backwards somersault, and leaped up in the air. 他终于完全舒展开了四肢，尽情地向着各个方向舞动。突然呢，他翻了个漂亮的跟头，身体一跃，飞到了半空中。Gerald felt so wonderful. His mouth was open wide. I am dancing. Yes, I'm dancing. I am dancing, Gerald cried. Throat 感觉如此的美妙，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在跳舞，是的，我在跳舞，我在跳舞。Throat 激动地大喊道。Then one by one, each animal who'd been there at the dance arrived while Throat boogied on and watched him quite entranced.接下来听到的叫声，原本是正在跳舞的小动物们一个接一个的来了，他们正在看舞动着的 Throat 惊讶到目瞪口呆。 They shouted, It's a miracle, we must be in a dream. Throat's the best dancer that we've ever seen. 他们大叫道，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们一定是在做梦。Throat 变成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最优秀的舞者。How is it you can dance like that? Please, Throat, tell us how. But Throat simply twirled around and finished with a bow. 你是怎么样跳出这么美丽的舞蹈？ Throat, 请告诉我们好吗？ 而 Throat 轻轻地转了一个圈，向大家鞠躬致谢。Then he raised his head and looked up at the moon and stars above. We all can dance, he said, when we find music that we love. 那接下来他昂起了头，望着头顶上的月亮和星星。他说，我们都能跳舞的，只要我们发现自己热爱的音乐。The end.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你看，起初大家认为小长颈鹿 Throat 它不能够跳舞，Throat 也非常的没有信心。所以呢，当大家嘲笑它的时候啊，它就灰溜溜的走开了。可是在蟋蟀的鼓励之下， Throat又重拾了信心，并且跳出了非常棒的舞蹈。大家都来问 Throat， 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句话告诉了我们， We all can dance when we find music that we love. 我们每个人都能跳舞，只要我们找到热爱的音乐。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所以请大家通过这个小故事，也要向小长颈鹿 Throat 学习。我们要对学习有信心。 Jason 老师也相信，在每一次的考试当中，你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获得好成绩的，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green aliens